中毒。 北京时间22:00。 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如果你看到我的心，就能看到自己，我会陪你一 段自己。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到了周六了，今天 周末了， 反正周一到周五都是我跟老车陪着您啊。这个周六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个，还是延续昨天那个话题了。昨天我们跟大家说了好多这个他山 知识 的事儿啊，今天还跟大家说这个大洋彼岸的这个事情，说的是美国啊，美国销售最快二手车排行， 对， 小雷德， 美帝那边的啊。看看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 这个美国销售最快的二手车排行，并不是说二手车哪个跑得最快，而是卖的最快的二手车的排行。 对， 那简单先捋一下吧，就是这个是国外网站叫 IC Cars， 然后它是发布了一个2017年，就是去年美国销售最快的二手车汽车的排行榜。 对， 那么排名的依据呢，是从咱们车辆挂牌就是开始销售， 对， 到最后完成交易的时间， 哎， 时间越短的排名越靠前。 对， 其实有点跟加速的那个排行榜差不多，就是你跑得越快，时间用时越短，你的排名是越靠前。 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秒杀嘛。 对，差不多是意思。 嗯， 但是它我们因为没有拿到这个最全的数据啊，只是拿到了一个前十的数据。 对， 我们其实也想看一看，就是什么呢？就是它会不会有一个评判的基准？你比如说都是这个二手车，几辆的二手车它的价格都普遍在比如说2万美元3万美元之间，然后这是一个前十排行榜，或者说1万美元到2万美元之间，这是一个前十排行榜。 这个等以后应该会搜一搜，会有相关的一个新闻，我觉得到时候我们再给大家来说。 咱们这次啊，就是还是从后往前说， 可以啊。 先说第十名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S。 嗯，这个是官方给出的一个解释呢，是受欢迎程度以及它在二手车市场的稀缺性是 Model S 易于销售的最重要的原因。可能目前这个 Model S 在二手车市场流通领域里面的车型还是比较少，所以说能买到一辆，就说新车的二手车，这个新车的 Model S 可能相对来说也对美国人来说可能有点贵，但是一旦它进入了二手车这种流通市场，它的价格会大幅下跌。 是这样，我们还是在前几天呢特地查了一下咱们国内特斯拉的这个官方网站，那么官方网站里边也有这个二手车的这么一个选项，当然人家特斯拉管它不叫二手车啊，也是叫那种就是什么什么认证之类的这种车型。很也不算很惊讶吧，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类似于特斯拉这个价格的所谓的豪华品牌，如果你从新车到二手车这个阶段，实际上它的贬值率是很高的，就是残值率相对你卖第一手的时候会很低。 嗯哼， 然后但是呢 Model S 这款车型，尤其是在国内现在可能那个特斯拉的车主如果把它置换的话，可能 Model S 是最先的置换的，因为它是最先进入国内这么一台车嘛，对吧？ 嗯， 那么它的这个残值率还是比较高的。那基本上开了1万公里、2万公里甚至3万公里的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S， 不管是70D、85D 还是 90D， 像这样的车型，它的残值率也应该和新车的售价也就撑死了有20%的一个差距。 那还可以啊。 嗯， 这个是几年的车？ 就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两年左右。 嗯，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跟买这个进口车或者说豪华车的二手车一样，我想图个便宜就可以花几万块钱，花十几万块钱买一个更高档次的这个车型，这个品牌在 Model S 身上不太容易实现。 嗯， 因为毕竟它的整个的这个价格呀，包括刚才我所提到的所谓的这个残值率啊、保值度啊， 都是非常高的。 对， 所以它排第十，只能说明，咱也不能说明它的残值率就排第十，它只能说明是这个二手车上线之后，然后再成交的这个速度，是排在了 top ten 的最后一名。 对，刚才我们说了，它这个依据就是因为就是从车辆挂牌到最终完成交易这个时间， 嗯， 那就是说大家很多人都在关注着 Model S， 嗯， 就像稀缺货一出来马上就没，一出马上就没， 哦， 啊，但是它的速度呢也只是排在了第十， 对，那。然后咱们来看第九名啊， 第九 名是福特的一款车型，而且呢这款车型在国内应该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金牛星。 对， 金牛座。那么但是在国外呢，就是在美国那边呢，它是一台 插电式 混合动力的这么一套系统的，就是系统总成的这么一台车。 嗯， 那么它受关注的原因呢，说是也是跟那个特斯拉感觉差不多。 对，因为它是 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动力，然后插电式混合呢，你可以这么讲，又可以使油啊，又可以用 烧电， 所以它是一个超长续航里程的这么一个车型。 对， 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想，你想一号公路有多长，然后66号公路。有多长？从美国的西海岸到美国的东海岸，好像也得 几千公里吧， 2000到3000公里吧，怎么着得有了。所以这种超长续航里程的这么一个车型，在美国，尤其是真正用于一些自驾呀、长途驾驶啊这样的用户朋友们买一个旧车，哎，它的这个受欢迎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嗯。对，这个车呢也是在美国那边的二手车网站上，它可以最低啊，最低的价格可以在18000美元。 18000美元， 那也挺贵了。我感觉好像二手车在美国那边应该很便宜，就几千美金就能买到一个。 就是咱们老想的是看变形金刚里边那第一台大黄蜂，那花了都是好像是不到吧， 几百，我记得 几百美元 哦，好像是， 反正是1970几年， 对，就特别便宜啊。 好吧，那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是特斯拉的 Model S， 另外是在美国插电混的福特的金牛座。 对， 再往下看呢，就是第八名，我们稍事休息，看看第八名往后到底是谁。 飘上北方，也问我家乡，刷逼逼风头，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有人失去了自我，手足无措四处漂流，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餐养家糊口，他住在燕郊区残破的旧职工，一拥挤的大楼里多么陌生人都来自外地，他埋头写着履历，怀抱着多少憧憬，往返在930号公路，内心盼着奇迹，不听也不想，不堪回头望的遗憾，扛下了梦想，要毅然决然去流浪，卸下了自尊光环，我选择风光，就算再不堪败仗也不能投降，踩见了南方，眺望最美丽的家乡，铁枝树摇晃，梦境倒映着的幻想，雾霾太猖狂，不散都看得清前方，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告诉不喜欢这太混乱太匆忙，他还不习惯，人行道一双又一双，斜视冷漠的眼光，他经常强势就灌醉，强迫融入这大染缸，走着脚步满山，恶果都在摇晃，失意的人啊，偶尔醉倒在那胡同楼下，拒绝抛出酸羊，手中盛着一碗热汤，用力的温暖着内心里的不安，不听也不想，不敢回头望的遗憾，扛下了梦想，脚毅然决然去流浪，卸下了自尊光环，过去都风光，就算再不堪也不能投降，踩见了南方，眺望最美丽的家乡，铁枝树摇晃，梦境倒映着的幻想，雾霾太猖狂，不散都看不清前方，我飘向北方，别 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说今天美国那边销售二手车速度最快的排行榜。 嗯， 当然这个排行榜不一定是最准确的，但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十辆车也理解一下美国朋友在买车，尤其是买二手车、卖二手车的时候，他的这个 心路历程 和自己的这个喜好、薪水的折 能看出市场的一个需求。 对，第八名就是奔驰的 GLC，GLC 这个车从上榜一直到最终交易，大概平均一台车需要25.7天。 我只能说啊， 四周， 我只能说美国那边的就是卖旧车的这个水准啊，虽然它的先进程度可能比咱们要先进，比如说这个汽车的社会的发展的进程啊，然后这个消费者用车的一种理念呀，和他们整个的人均汽车的保有量和他们平均的这个汽车的使用寿命啊，可能都比咱们好。但是你要说快一个月了才卖出一台奔驰 GLC，我觉得这放在国内的二手市场基本上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那你的意思是 慢了？对啊， 就是奔驰的这个品牌。 对啊，奔驰这要放在国内，一台奔驰的 GLC， 如果说你将近一个月都没出手，咱不管说是新车还是旧车，新车可能更不太可能。如果旧车没出手的话， 砸手里了， 只能说这台车肯定是有问题。 对 吧？ 所以说刚才也说到了嘛，就是通过这十台车也是不同品牌，也能够看出大洋彼岸的这个美国人民他喜欢的一个品牌。也能看出来，我们感觉在国内奔驰啊、宝马、奥迪，这属于固有的这三大号， 这才是硬通货。 对，这个出来可能也是出来没出来就没这种了。所以但是在美国呢，刚才说了它是排到第八，需要25.7天交易一台奔驰 GLC。 我觉得往下看我们还能够发现一些小规律。 好，再往下看就是来到了第七名，这个叫丰田的86，很可惜已经停产 了。对，这个在国内目前是买不到了。 对 对，这个要比刚才说的第八名的 GLC 稍微快一点，但是也是25天，才交易一台这个。 但是可它要比斯巴鲁的那台 BRZ 要快出很多， 要快很多，那个根本就没上榜。 这个怎么说呢？难道美国朋友也看头文字 D 吗？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我们之前说过好多期这个什么消费质量，这车整车质量排行榜的时候，斯巴鲁是有很多车型上榜的， 就是质量非常棒。 对，质量是很棒的， 质量棒所以不卖。 但是这个、 不对，丰田也没问题啊。 这个 BRZ 和86虽然说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几乎 是说白了就是兄弟车型， 对，兄弟车型 交不一样而已。 那确实是为什么说斯巴鲁它要比不上这个86呢？在那边，在美国 只能说什么呀？只能说美国人民可能不喜欢蓝色。因为 BRZ 基本上在街面上见的就是蓝色， 我觉得可能还跟品牌是有关系。虽然斯巴鲁上榜有很多车型，口碑也很 OK，但在真正考验到这个时候，丰田还要是比它强一些。 多说两句斯巴鲁啊，这个是在前几年我在参加他们活动的时候，人家给我们分享的一个数据，和也不算数据吧，就是一个他们的产量的和销量的分布图。那么它在美国呢，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大销量的地区，在哪是呢？澳大利亚跟加拿大。这个是斯巴鲁除了中国地区和本土之外，日本本土之外最大的两大消费市场。所以你看他们可能都什么呢，也拥有着广袤的这个开阔的这个路段，也有比如说山地林间 啊， 甚至还有雪地， 适合斯巴鲁的这个四驱。 有可能就是那个地方人民的这个消费者的性格就适合斯巴鲁这样的车型的这个性格存在。有玩极限的，有玩航海的，然后也都有自己的很绵长的海岸线，甚至你可以拍到更很漂亮的这样的景色。所以斯巴鲁这样的车型，可能在国内它是属于那种很个性的存在，那我觉得可能在美国也是属于很个性的存在。所以就跟刚才老车说那句话一样，丰田的这个号召力可能比这个斯巴鲁在美国的这个产品的或者说品牌的号召力要更高一些。好吧，看第六名吧。 第六名呢是日产的凌风， 这是一个又是一个电动车， 对，纯电动的那辆车。 它的目前销售周期其实看看也不算太短啊，也是25天， 就基本上都是一个月。 嗯，对，基本上一个月一台零封。但是呢，提到额外提到了一句，它的贬值速度会相对较快一些。 嗯哼， 虽然它跟特斯拉都属于纯电动车型，但是在特斯拉那儿没有体现出说它的这个贬值速度是到底是多少。 对，而且咱们拿国内的这个网站的二手车的数据已经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 所以说这个零封它额外提到了一个它的贬值速度会很快，那我觉得可能它以后的这种生命周期啊， 就相对 交易的，对，交易的频次可能会更高一点。 所以如果说卖二手车现在均价是在11000美元 一 都可以买台零封的时候，那咱们可以想见大概70000人民币也可以买台零封。实际上它是处在了什么一个基准线上的，启辰的 R30E，这其实也是一个领风，只不过是挂上启辰的标。所以大家也可以想见，小型的电动车，尤其是那种咱们提到的200公里左右续航的这样的车型，因为现在都出了260了嘛，这个200多公里到300公里之间的这种纯城市通勤使用的这种车型来讲的话，它的贬值率可能以零风为代表都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本来电池的密度就不是太大，所以它在频繁的使用当中，它的这个损耗，说白了就是日常的这个正常磨损肯定会加剧。那这也是导致了，我认为啊，导致了这个零封的保值率比较低，贬值速度比较快的一个原因。 嗯， 好吧，那咱们再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咱们用很快的时间跟大家说，从第五名到第一名到底哪辆车卖的最快。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用最快的时间跟大家说第五名跟第四名。 嗯， 第五名是现代的菲斯，就是这款车很奇特的一款小车。 对， 左边有一个门，右边有两个门， 对， 一共是三门，如果加上尾门的话叫四门轿跑车。目前在国内如果还有销售的话，应该是可以买到 1.6T 的版本， 好像是可以有。 嗯， 可以看到 1.6 升自吸的应该是没有了。那大家可以买到 1.6T 的版本。 对， 我对于菲斯最印象深刻的是它的那个广告，就是死神的那个广告。就是他是宣扬了自己的一个独特设计，然后能够避开潜在危险的。简单说一下，就是停在路边上，如果说咱们从司机这一侧去下车的话，因为美国跟咱们中国是一样，是左侧驾驶嘛，大陆形态的。然后如果你不仔细看后面来车的话，很容易发生危险，因为咱们在路中间下车。能明白吧？如果说是开菲斯呢，好，死神或者说那些不好的东西在咱们左侧车门外去找门把手找不着，然后咱们的小伙伴全从右边，就是从那个路边去安全的下车了。所以最后也是被这个广告它处理了什么一个处理呢，就是最后从后面来一辆车飞快的把死神给撞飞了 啊。 所以这是也是对于菲斯来讲非常独特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理念或者这么一个概念。当然了，由于它过于个性，它的贬值率说实话也是 也很高 很高的。但是正是由于它贬值率高， 所以它 更便宜，成交的速度也就更快。 对对对，所以排到第五。 那第四呢，丰田的普锐斯。 对，这又是一辆， 这个是美国大陆最畅销的一款车型了。 这个是他又提到了一个，73%是在加州，在加利福尼亚把这个车给卖掉了。 那因为加州的这个普遍的什么新能源啊，或者混动啊这样的这个政策特别特别好。 对，所以说这个车，而且在那个当地呢，还能享受到很多的很多的优惠政策。 对，那肯定的。 所以说普锐斯的成交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对，这已经低于了大概低于了24天。 对， 你就一天一天往上算。然后进入前三甲呢，第三名是来自于雷克萨斯的 IS200T。 对 ，RS。 我觉得这应该是这几款车型当中唯一一个代替的。GLC 是代替的。 为数不多吧， 对，不多啊。 C 四也是， 嗯。然后这个车呢，是因为可能雷克萨斯大家都知道啊，在北美，尤其它的口碑表现是非常好， 可靠性 非常好，所以说它的这个声誉让消费者更愿意来买一台二手的雷克萨斯，并没有觉得它就说因为它是二手的我就 会差 到哪去，对，没对，所以说它而且有还有个优势，就是 IS 这个车型在所有的雷克萨斯车型当中，它是相对最便宜的， 它把 CT200H 放哪了？ 嗯，这个可能有普锐斯在，我觉得 CT200H 就没有必要再去过分销售了， 它可能就是没有太强的竞争力了。 对，嗯，好，这是第三啊，咱们看第二个，就是宝马的 i3。 嗯 嗯，宝马 i3 在北美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纯电动的，一个是增程式电动车。 嗯， 然后呢，在租赁市场大量车型推出呢，就是明显的是这个 i3 的车友保有量开始增大。平均的售价是在23,000美金， 确实是不便宜。 对，所以这个车其实说到这儿了，我们可以就是想在开头说的，这个十个车里面大家会发现有过半的是新能源车或者是纯电动车， 是 普锐斯、凌风、特斯拉， 嗯， 还有 i3， 你看这就好几个了。但就是说可能美国市场它对这个新能源车或者这种增程式的这种混动车型真的是青睐有加， 嗯， 尤其是在二手车市场， 嗯， 我觉得这个跟国内市场是一个特别大的不同。 嗯， 我觉得像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这个国产的这个电动车，包括特斯拉这种高端的电动车， 嗯， 如果你放到二手车市场的话，我觉得几乎不太有人去买， 嗯， 我至少我可能不太会去买。 嗯， 我去花不用，咱别把这个价格也普遍下调一点吧。 嗯， 比如说它可能原值二手车上大概能值10万块钱，咱给它下调2万块钱，比如说8万块钱， 8万块钱 让我去买一个电动车，我都觉得我可能不太会去买。 嗯，可能咱们想到的还是前面所提到的一些什么日常的损耗啊，电池的这个折损寿命啊之类的， 还有 等等， 就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可能还确实不如人家那边，就包括使用成方便便捷性。 你刚才说的这个第二名是一个电动车，其实第一名也是， 对， 菲亚特的500E。 对，菲亚特的500E， 这个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它续航里程比较少的，因为官方只是把它定在了大概有140公里左右。 嗯， 所以它只是一个纯的，说白了就是在美国那边叫 downtown 嘛，就是在城区内当中去通勤的一款车辆。 对， 你让它上个公路那就完了，真找不到这个收费站，估计都就得让那个拖车给救走。 对， 所以纵观 top ten 的这个里面的十台车呢，可能你看啊，500E 2 3 4 5 6，大概有6台车型，有60%是所谓的新能源车或者是纯电动车。 对对对， 那也是看到了。还有一个方面，这个是不是也是说到了，就是美国消费者不管是在租赁的这个市场，还是在自己的这个消费的市场，他可能还是更加偏向于汽油车。 可以吧，我觉得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别说美国它肯定是最大的一个了，也相对各种规范，那我其实更想引申到就还是对比国内市场。刚才我提到，我可能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不太可能去接受一个二手的电动车或者是纯混动的这种车型。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看现在中国的就是国内的二手车市场还有一个特别跟北美市场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有好多我们心中那些被车迷给炒起来的神车，它就是真的像神一样存在，就开了这些年，你不但有的时候它没贬， 可能还会增值， 还会增值。 普拉多刚才说到的86， 对， 236， 对，就是这种车，我的天哪，你这个 基本上停产之后，大家再回来找， 对， 嗯， 所以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北美这个十台车里边没有出现我们这种就说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但是我估计可能也有他这种 人，有那些车可能就不卖， 对，有这种图腾一样存在的车型，但是所以说以后的几期我们也可以陆陆续续给大家找来跟大家再聊一聊这个。 嗯，好吧，那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个美国地区销售速度最快的这个二手车啊，当然这肯定不是一个最准确的一个榜。 对对对， 我相信因为里边还会有一些比如咱们大家能够想到的，美国人民也很喜欢甲壳虫啊，也没有，对不 对， 也很喜欢 mini 啊，对不对？那虽然奥迪卖的不好，但二手车可能会卖的好啊。 对， 那到底里边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数据出现了呢，也大家也可以这个持续关注咱们的节目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